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2016年我哋第一次录音，多谢阿笋哥坐喺度。今集 直指人心， 咩直指人心？指 住只人系啦，直指即系揾一只中指指住佢嘅心口。 系咪真系？ 唔系咁解，系点讲咧？我就系想问一下大家有冇一个经验。其实咧，大家如果做人分唔晒时间咧，大部分人都系盲塞，同埋见就同埋都系顽固嘅。 啊，呢个系真嘅。 即系咧，譬如话你话唔系喎，嗰条友和稀泥，好卵和稀泥啊！你话咁啊咁， 但 系和稀泥，和稀泥即系哦，你话你话咩啊咩咯，你话咁啊咁咯， 叫和稀泥。 和稀泥，即系但系其实呢样嘢咧，可能对都唔系真嘅 啊 吓。就譬如话咧，佢本身翻工可能好卵求其，但系佢可能系一个集邮嘅高手 啊 吓。跟住然后咧，你话佢啲邮票唔卵靓咧，佢系嬲鸠嚟嘅 啊 即系有呢啲咁嘅人。 有，我识好多添。 咁然后咧，小弟近排又有经验。咁咪话说咩事咧？我有个有个朋友个老豆啦吓。咁其实都可以讲得真实啲嘅。其实嗰个系我外父 啊。 佢咧就佢老人家咧就系同阿外母分开咗住 啊。 咁佢个老人家咧就有强迫症嘅。 哦，明白。 咁然后就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啦。咁就去到近来咧，唔知点解咧就丧失咗呢个生存意志啊。 咦？会唔会 depression 啊？ 咁一定有啦。但系佢就决定拣咗唔食饭，唔起身。咁然后咧，直头饿到自己皮包骨咁样。 咁有冇入医院咧？ 又冇喎。 点解唔送佢入医院咧？ 因为冇，因为佢个头脑系清醒嘅。而你如果叫紧救护车咧，而家只要佢话拒绝治疗嘅话咧，你系冇办法逼佢入医院。 唔系送入精神病医院啊！ 哦，得唔得嘅咧？ 梗系得啦， 即系可以强行做。 唔系强行啊，家人去睇精神病医生啊，话佢有个咁嘅症啊。佢而家系绝食啊嘛。绝食系精神病嘅一种嚟噶啦。 跟住然后就可以强行夹走佢咁样。 夹走佢，搵啲 CPN 社工同埋警察夹走佢咯。 哦，系得嘅。 真系得噶，100%我都收过几件呢证。 哦，咁样，因为我其实问咗好多人都冇人有解决方法。咁但系最后点样呢？嗰件事咧就发生咗喺今年嘅平安夜。嗰一晚咧，夜晚。漏夜一两点收到我老婆电话 啊， 嗰日原本发生咩事呢？我老婆咧就系用个电脑嗰仪 啊， 就推咗佢老豆落去屋企，就翻咗去老母度食饭，话圣诞节都同大家食餐饭咁样啦。 你外母同外父住得好近嘅， 好近嘅，好近嘅， 推到嘅， 近嘅，近嘅，即系佢哋虽然分咗居，但系就住得唔远嘅。咁于是乎咧，就过到去嘅时候咧，我老婆就偷咗佢条锁匙 啊。 咁佢又冇锁匙啊！咁然后咧，到临走嘅时候咧，发现咧攞唔翻嚟锁匙，就开始发毛 啊！ 发毛开始屌鸠人啦！咁我老婆有啲惊，咁咪叫咗我翻嚟。咁然后咧，我飞架的士过咗去，我咧就声称话送佢翻过去咁样啦，因为佢行唔到嘛。喂，大佬，搵人抬你先得噶，有咩事喺条街冧咗点算咧？咁样。咁去到咧，因為你知啦，佢老豆唔係我老豆啦，始終係人哋老豆，即係即刻見到呢啲咁嘅人，你即刻抖手百倍啦。一上到去嘅時候話：，咦，阿外父行唔到啊？跟住然後咧，佢咧突然間好犀利，佢突然間唔知邊度有啲死力，揼一聲又企到起身又行到喎。OK 啦，行咗落去之後咧，佢又行唔到啦。咁啊，同我看更講話：，喂，唔該，佢話要架的士翻屋企。我同個看更講。我空間佢冇錢嘅，同埋咧老人家有精神病，唔好 call 咁樣，我講埋俾佢聽。跟住然後咧，外父就坐喺隔離啦。咁我同佢講：你而家得兩個選擇，一係就喺度坐，坐天光。我怕我陪你又唔怕嘅。咁然後咧，一係咧就我一係咧你就去睇醫生。我而家咧就送你入去醫院。咁然后咧，佢眼镜死人咁样，跟住咧，然后咧，突然间为屙尿，我喺地下屙咯。即系咧，我已经咧进行咗呢个虐待，即系虐待啊，已经开始。之后佢又嬲猪啦，就冲咗出街喎。咁冲咗出街咧，我见冇人啦，冇街坊望住，哇！即刻气，即系咧，我估个气咧就嚟，因为佢搞到我，即系大家咧，其实一个人黐线咧。是会影响个情况， 影响周围的人 嘅。即系我太太，佢又会心情唔靓，又会觉得啊，点解会系咁嘅咁样？ 即係點解自己咁唔好彩咧？日日啊喊啊，唔翻工啊，心情唔靚啊，即係屋企個士氣都搞到好低啊！ 會噶會噶會噶，精神病係一個好有問題嘅因子嚟。 外母呢就又是喊啦，驚咧覺得好似對唔住我老公啊，第日驚個老公死咗，唔知點同啲親戚交代啊，話佢點解唔好好咁樣照顧啊啊邊個啊咁樣，咁大家都俾好多責任啊、感情啊、驚恐啊纏繞住，跟住咧我落到去咧，我總之咧其實大家聽我平時都係一個温柔嘅人。但是呢我谷了我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功力一次过屌散了它。内容都相当之残酷的。总之大概个大概我用我大概讲大概意思啦，即是其实这样讲就很不避免他老人家的。他都是我现在虽然我本身就本质上我就不尊重他的。但是呢就是乃念我和我老婆的关系我是不会将内容公开啦。但大概意思呢都是俾佢知道，其實係冇人會將就你嘅、你會即係會愛你嘅人咧，就係得咁多嘅啫、其他人咧係唔會理你嘅跟住然後咧，我話俾佢聽，你而家咧選擇只係好少，你冇鎖匙，你可以黑食同埋冷解。我要停啦，即係咧，總之咧，我講咗好多好難聽嘅説話啦。跟住咧，然後佢突然間咧喺我老婆就行落嚟啦，嗰时已经凌晨两三点噶啦。咁我老婆行落嚟啦，跟住然后咧我就话，我老婆咧就见到佢老豆嘅咁样嘅时候，咁佢好担心啦。我话唔好行过去，即系咧，因为咧所有人咧发脾气咧都要对象嘅。譬如话，如果又突然间咧有支棍咧打落你个头嗰度，你拧转头冇人咧，你其实你系唔会发脾气噶嘛。但系如果你见到后边有条僆仔咧，仲要笑咁样，你会打斜佢啊嘛，系嘛？好，令到佢发脾气，损失咗我对象先。咁佢最尾咧就脆脆地咧就上翻阿老母度。咁啊，咁啊事件就好似过一段落咁样啦。咁佢头嗰两三日咧条气咧。落唔到嘅，即系觉得而家啲后生仔点解会咁样闹我啊？觉得自己完全唔受尊重啊，成啊咁样。第四日奇迹就出现啦。佢突然间讲，觉得其实阿顺哥闹我闹得啱。佢而家咧变翻一个食嘢啦，乖啦，喺屋企冇做强迫症行为啦。有啲嘢好困扰啊，譬如话咧，佢用完啲纸巾咧。佢要拎去洗，洗完之後接翻一張張黏喺度門度嘅。佢屋企咧係一個，如果日本有畫圓圈嘅草間彌生，我外父應該係香港嘅草間彌生，即係佢應該嗰啲嘢係擺到藝術展嘅喎，其實，但係就偏偏就冇人睇得起佢，所以佢冇咗一個發揮自己藝術成就嘅機會啦，咁樣。咁但係咧，呢個經驗咧對我嚟講都好得意嘅。坦白講，你問我有冇預謀咧，想令到呢，即係想去轉好咧，其實坦白講，我係冇嘅。但係咧，我嗰時候咧，因為佢其實佢一個人嘅麻煩咧，佢影響到身邊太多人啦。我簡直有一種想隨步安良嘅諗法。喺嗰時候咧，我嘅正義感一嚟嘅時候，將最難聽嘅説話一個小宇宙打落佢嘅心魔裏邊。佢幾日之後咧，佢竟然好翻咗。好翻咗嘅意思，因為你強迫症呢啲嘢冇得改嘅嘛，你仲係仲好想儲格子針啊，咁佢真係冇曬啲嘢喎，跟然後變翻咗一個正常人。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喺2015到2016過渡呢段時間，我發生咗一件咁奇妙嘅事啦。 我想同你講啦，第一你外父啊真係有病。通常咧，佢點解會突然間好似你頭先講好翻，就係因為。玩嘢嘅時候，通常精神病人咧，我做咗精神病25年，我話俾大家聽，精神病人有七分病，有三 分 正 嘅，係係。 佢哋咧，點都有幾分係清醒嘅。咁你個病情就算好嚴峻，話譬如有強迫症咁啦，其實強迫症係一個病徵，就唔係病情。佢有啲嘅病情，譬如佢可能係 bipolar 啦，聽你咁講。咩叫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即係有時個情緒會好低落，有時個情緒會好高漲。咁強迫症只係一個病徵，即係等於發燒，發燒係一個病徵，就唔係個病因。佢病因係可能發炎。咁你點解屌醒咗佢呢？原因就係佢肚餓得滯，餓咗一樣嘢。通常一啲人咧，佢玩嘢先會絕食。 佢要抓人哋 attention， 但係好衰唔衰，你哋又俾佢抓到啊！嗱，譬如你太太咁啊，你太太一定係定時定候上去睇佢，所以佢先絕食啫嘛。 嗯、 你試下唔屌你老味，一個月唔撚打電話俾佢啊，佢第二日食撚翻嘢啦，屌你，玩玩唔到，仆街真係死人噶！一個人絕食咧，真係會死人嘅。我相信你外父有偷食，點解呢？絕食一個禮拜，個傷害已經係大到。你冇辦法翻轉頭，因為我哋腦裏邊有啲嘅葡萄糖流失咗咧，係冇得補充嘅。 佢就係好得意嘅。 啊， 以我所知咧，佢老人家係有飲微綠嘅。 咪又偷食咯，屌你！ 但係咧，我點解會話佢都、啊、佢都幾真下咧？嗱，其實佢咧個體型原本都唔係太瘦嘅。 係、啊。 咁係瘦過我同你啦。 啊。 但上次見到佢嘅時候咧，佢、 啊、 真係皮包骨。 係啊，佢玩嘢，佢食選擇性食某啲嘢，就選擇性唔食某啲嘢，咁、啊、令到自己個外表真係瘦得好緊。我見過呢啲病好撚多啦，屌你！啊、你試下唔撚理佢個老母快，之後第二日咦三四日或者一兩個禮拜唔撚掂喎，冇人理，食撚翻嘢。你佢點解突然間會食翻嘢，或者突然間啲強迫症冇咗？就係因為你話俾佢聽，你俾個信息佢聽啊嗱。而家係冇人會再理你啦，你再玩嘢咧，效果自負。通常咧，對付精神病人一定要 firm 啦，即係因威並施啊。有一句説話，有一個師兄教我嘅，低頭菩薩就怒目金剛。 嗯， 你有時真係要低頭做一個菩薩，有時真係要怒目金剛去控制佢某啲嘅行為係唔啱。嗱，精神 病人哇，你呢個師兄好高喎、啊，講得出呢番説話， 一個佛教徒嚟嘅 嚇。 一個佛教徒佢咁樣同我講，咁佢真係要咁做嘅，有啲精神病人咁通常咧，你又用説話同佢講啊，我就中意用行為同佢講啦嚇。即係如果精神病人係一件好困擾嘅事，尤其屋企有精神病人，因為精神病咧，佢係影響咗一個社會，佢唔係淨係影響嗰個人。嗱，心臟病係影響嗰個人嘅啫，唔會影響個家庭嘅。精神病是影響家庭，不但止仲影響社區。我舉一個例子啊，譬如外父咁計，佢起碼影響到家人嘅心情先啦，令到家人嘅心情都拖垮咗、嗯。可能引致家人都有啲精神病嘅傾向，即係抑鬱啦。因為、嗯、喂，我對住個咁嘅老人家，我自己都會唔開心，我自己都會好多壓力。佢係帶咗好多壓力俾一個家庭。例如我舉第二個例子，佢出去斬人或者有啲暴力傾向敲人門嘅。咁呢啲更加麻煩添。 不過好得意嘅，即係咧、如果你認識咗咁多人啦，其實你都好多時會見到有啲人咧，佢係想佢會做啲好令人好困擾嘅行為。然後咧，我唔係就係講我外父啊。 我好多人都係咁添。 跟住咧，然後咧、其實佢話俾你聽，其實佢真正咧，唔係或者佢其實唔想咁樣做嘅。但係咧， 控制唔到啊。 嗱 ，OK， 嗱，你講到個 subject 啦。控制唔到、 啊、 控制唔到啲乜嘢咧？邊點解你會控制唔到嘅咧？即系咧，我成日咧，我就會諗啊，其實我哋即系如果你信佛學啦、 啊， 你都相信呢個世界萬物都係因緣和合而成， 啊、 即系。你今日咧會有一啲控制唔到嘅業咧、 啊， 其實 嗱，我哋唔好攞你係攞一個好正面嘅態度去睇。你知唔知病情係咩？就係、是、控制唔到。咩叫控制唔到呢？係你嘅思想根本控制唔到一種嘅行為或者一種想法。我舉一個例子，我試過收一個精神病人，佢成日都要拗只腳，拗到只腳咧爛曬呢個腳面啊！佢覺得只腳有蟲好痕，拗到個腳面爛曬，直頭見曬啲真肉啊嚇！即係真係成隻腳浮曬流曬血。 嗯、 我哋綁住佢都好啦，即係攞隻手綁住佢咯，咬爛曬啲繩都要拗。佢真係控制唔到，你估佢唔知咩？講得俾佢知唔得啊！ 係唔得噶 啊！佢係有病噶嘛？佢真係彎咗啊嘛！ 我都話，我都試過咧、啊。我話俾你聽，我腎病初期嘅時候咧、 啊 我阿醫生話咧，原來開俾我嗰只藥咧。 啊、 就是有幻覺的、 啊、喂有什麼幻覺有沒有幻覺屌閪、啊、 喂我也想啊但是呢、啊、晚上是這樣的逢是呢見到一些東西呢格仔型的、 啊、 即是譬如說你知道一些皮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格仔、啊、或者你件格仔出衣服、啊、全部東西呢浮波變了、 哦、 變成浮波、 啊、 然後呢全部呢黑色東西呢、 啊、 譬如我現在看著電視機、 啊、 對我看到我看到呢就是黑色一塊東西、 啊 冇 detail 嘅，你唔會睇到佢係電視機嘅。佢夜晚如果見到有件衫喺度咧，我就係望到個黑色嘅影喺度啦。咁樣嘅，即係咧維持咗兩個月。我嗰時候咧嗰兩個月裏邊咧，我不停都提自己幻覺。 幻觉，好、啊、合埋眼睇唔到，幻觉咁、啊、样。但系嗰啲时间好难过嘅，好、 啊、 难过嘅。 啊，系、啊、你嗰、那个情绪啊，或者系嗰、那个行为系你控制唔到嘅，你会不断去有嗰种强迫性嘅思想、强迫性嘅行为出嚟，因为佢真系弯咗。第三样嘢，我想讲，你真系好孝顺啊！我话俾你听，我谂我识嘅朋友里边，都唔系我识嘅朋友，我识嘅人里边系唯一一个人系咁冷静去对待身边周围嘅关系嗰个人叫九护士。我谂你识我咁耐，你都知啊，我永远唔会同老人家或者同任何人。嗰、那個感情去妥協嘅，即係我係唔中意嗰個人，或者我唔中意嗰件事，我就唔去做噶啦。我唔會話因為你係我老婆，我外父發生啲咩事，你要同我去，等於我當年外父結走咗啫嘛，死咗。咁啊，寶寶龍就逼我去，我話我唔去啊。如果你去，有兩個選擇，一係離婚，第二樣嘢你自己去撚埋佢。咁啊，寶寶龍好無奈嘅當年，因為我嘅選擇就係咁樣樣。咁我後屘都選擇去，但係就同嗰啲親朋戚友冇關係咯。即係 點解你最尾又去咧？ 因為我都唔想見個老人家咁樣走，即係走得咁寒酸啊！譬如個 你去咗，你擺好多錢落去。 唔係啊，即係我唔出席，咁即係走得好似即係有啲缺陷遺憾咁。我去，但係我有一個底線就係、是、有人埋嚟講，有咪望撚住佢咯。阿寶寶龍知道件事發生咩事㗎？即係佢啲嗱，佢有個家姐，有個我個家姐個老公叫咩？嗰、那個叫老襟。我老襟去到就好 social 嘅。咁佢啲親戚走埋嚟，我咪啤撚住佢 先。算喪禮啊，咩好 social 啊？ 唔係試過有個走埋嚟同我講嘅，我話你想講咩啊？咁後屘個老坑望撚住我，我咪望撚住佢咯，足足鬥望咗15分鐘，個老坑咪走撚咗去啦。屌你，我係呢個咩人嚟？即係我唔會俾面任何人啊。咁譬如你頭先講話屋企人發生啲咩事，我覺得嗰件事我值得去幫，我幫。譬如你一個婆仔喺屋企有啲咩困難，我真係想伸隻手落嚟，我會伸。但如果因為一啲面子問題，或者係因為一啲嘅家庭嘅譬如你頭先講一單嘢就係話你外父死咗，外母就唔知點同啲親戚交代，我唔會為咗交代呢兩個字而到做一啲我自己唔願意做嘅嘢。我曾經即係同好多親朋戚友鬧過好多嘅交，咁所以就到今時今日醖釀咗地位，就係冇人敢打電話俾我啦。第一，第二樣嘢冇人夠膽出聲問我嘢啦。第二樣嘢冇人敢求我，就算我媽都係咁噶。屌我對我媽都 係 咁。 我咁睇啊，其實我個睇法就係、是但係即係咧，我想講兩個觀點嘅。第一個觀點咧就係、是、咧，而佢個老豆咧有呢個問題咧。其實咧係短十年計嘅，即係幾十年嘅問題嚟嘅。所以點解對我嚟講咧呢件事咧係咁神秘咧？係嗱，譬如佢話你當然啦，你話佢後來發現已經冇人理佢啦，所以佢忽然 佢一定會再翻轉頭㗎。 亦都有咁嘅可能，亦都有咁嘅可能。 即係唔會一次過好。 但我係講咧，佢呢種情況咧係冇間斷幾十年，同埋佢從來都唔聽人講嘢嘅。不過我諗可能又同年紀大咗，老咗又化啲啦。 同埋一樣嘢啦，你即係話到明俾佢聽，今次會唔理你，俾一個 deadline 佢啦。同埋精神病好得意嘅，你不斷去理佢咧，佢又越嚟越衰嘅，真㗎。 我喺度了解 你唔理佢反而好啲喎。 我都唔知幾多朋友係黐鳩線。 係啊，你 approach 佢咧，你俾一個平台佢 manipulate 你又撲街啦。你唔撚理佢就得噶啦，即係等於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一樣。你有時佢發癲咪行撚開咯，直頭唔撚理佢添啊！真㗎，你唔撚理佢一排，佢又好啲嘅喎。即係等於我媽啫嘛，我媽真係病人嚟噶，佢成日揾我發脾氣吸鳩佢線屌你，我真係吸鳩佢線㗎。佢嗰陣時咪揾阿牛牛咯，有時揾牛牛傾，我叫阿牛牛你吸鳩佢先得噶啦。佢揾我傾咪吸鳩佢先咯，佢唔撚一排佢好翻啲咯。即係你要話俾佢聽，你咁樣係做係唔得。第一，第二樣嘢，我唔係你嘅玩具，你唔好嘢攞嚟。 我其實個睇法係咁嘅，因為即係雖然我同你個觀點唔同，但係咧做法係一致嘅。我個睇法就係、是，當嗰個人咧，如果佢心裏邊有一啲問題咧。其實最尾都是要他自己去解決的、啊、其實坦白說你都知道、大家是幫不到大家的嘛。 屌這個世界上說一句誰幫到誰、個個人出來都是一個獨立的體系，你以前打仗打獵、農村社會屌你一起打獵，現在 我望你死，你望我死啦，仆街！即系翻工一捻样啫嘛，添啊，添你老母啦，添啊！你望我死，我望你死啊，快啲添啊！ 唔系我添你 work 咯，最好啫。 屌，嘥捻气啦！ 唉，所以点解会今日讲呢个故仔咧？我系觉得啊，其实原来都即系有时啲嘢你睇落去觉得好似真系死捻紧咁样啦。咁又無心插柳嘅，我亦都冇諗住幫佢，我只不過覺得坦白講，我覺得屌柒佢，我真係覺得好過癮 啊！ 雖然夜媽媽，但係咧其實咁多年坦白講都睇佢唔順眼噶啦嚇。跟住然後咧， 你唔帶佢翻大陸，你買張車飛帶佢翻大陸，放低佢咪搞掂咯，而家我唔到你啦。 我只係 打撚咗佢咧，留一張卡，屌！ 我只可以忍住我唔打佢啫。其實係 咩？屌你！你帶佢翻大陸，問題解決啦。屌！喂，帶你翻去玩啲好嘢，屌你老味！買張高鐵車飛，車交佢老母去西藏嗰啲，搣撚咗嗰張回鄉卡回鄉證，我屌你老母啦嗰陣時，你落得翻嚟，屌咧！再唔係咪帶遠啲啦，帶佢啲登山團啦。喂，呢個白想上阿飛。咁就搞捻掉啦！屌你老味，包佢落唔捻到嚟。 呢啲系讲下得噶啫，你咁唔 系啊？嗰阵时阿边个咪做过？ 你有冇带你老母上去阿飞尔士峰？ 我老母醒过你咧，屌得你去旅行，屌你啦！喂，我老母醒噶，屌你！ 大佬，啲老人家冇乜边个真系柒嘅，你人哋扮柒嘅都系装鸠你嘅啫，你真系要小心啲啊！以为人哋戆捻鸠。 咁系喎，屌！ 不过你有冇呢啲经验咧？ 我啊試過有一次咧，我自己有一次其實我個人好執著嘅，對某啲嘅秩序都即係好睇唔順眼。咁有一次有個僆仔，咁個僆仔咧就坐，即係第呢揀咧佢坐咗十一年，咁佢同我講，佢話：，唉，阿九，其實有啲嘢唔使咁執著嘅。我話做咩啊？即係因為嗰陣時有做嘢嘅時候有個兄弟玩嘢，咁佢就話唔好咁執著。佢我呢揀點解衰咧？就係、是、因為幫人哋喺大陸，為咗義氣啊，幫人哋喺大陸運啦三時嘢，即係三 kilo 嘅冰毒落嚟香港。咁點知落到嚟香港，發現嗰啲唔係冰毒，係可卡因，仲要純度好高嘅添。一落到嚟海關就俾人篤撚咗出嚟，個海關同佢講：嗱，邊個交你出嚟嘅今次？咁即係交人啦。咁佢咁就坐咗十一年。咁佢話：唉，有時候有啲嘢你咁執著做乜嘢？笑一笑咪算數咯。即係佢玩嘢啫，都冇害你係嘛？咁我聽完佢咁講，個人啊真係改變咗啲啊！屌啊，係喎，有時真係唉，算啦，笑一笑咪算數。即係你諗下，如果嗰個人又有紀律，又真係咁聽 order。又真係做嘢咁 smart， 就唔使做古惑仔啦！你知唔知做古惑仔有咩特性啊？貪威識食，練精學懶啊嘛！屌你，即係佢做嘢一定係唔理，一定係你諗咧，老撚土唔交代先搞成今時今日咁啊！佢做嘢又交代，又非常之咁 smart， 仲非常之咁心水清嘅做軍人咧，老母快咁係喎！諗下一層，咦？嗰條僆仔講得啱喎！屌，之後我就真係好撚氣，即係。睇啲關係真係，唉，算啦，笑一笑算撚數。即係有時人哋一兩句説話，或者人哋個經歷，真係打動咗你心靈嘅一錘，屌你老味，直頭有一種震撼力喺度啊！ 我都覺得係，即係咧，係點講咧？你啊總係做人做得耐嘅時候咧，你總係會令有一啲人令到你對人性咧 啊 係會好失望嘅 啊。 你都覺得，唉，冇得救啦，係咁啦，咁樣。 啊， 即係我覺得係，但係咧嗰個人咧未出現之前咧，你都會仲係覺得係 OK 嘅。不過慢慢嗰啲人出現咗之後，你就覺得，哦，得啦，求其啦。 係啊，係啊，啱啊，是撚蛋啦，屌！ 唔好咁要求人哋咁多。 啱啊，都係咁啦，咁。 係啦，唉，好啦。 我哋今集係咁多，拜拜。